元。其实十二因缘呐、啊，在我们《金刚经》第一班那个老生里面，十二因缘其实就没有讲得很清楚。那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，所以我们今天把十二因缘复习一下。那么我们讲第六处真心，第六处真心啊，嗯，最主要啊，在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啊，其实呢，阿难、啊、都是在引经据典啊，就是拿佛陀之前讲的一些话，那么再加以引申啊。但是呢，他因为他修小圣，对于佛陀一些大圣的经典啊，他没有了解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他所举出的那个真心的这些处所啊，最后还是一一被破解。我相信一定有同学觉得，哎呀，七处真心真是好难哦，那个逻辑进不去，这怎么办？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。之前啊有跟大家讲过，真正的精华呀，其实是在紧接着七处真心之后。那么七处真心呢，其实是一个热身动作啦。如果你热身做得好，你后面的运动呢，你的筋骨比较 flexible， 你比较容易啊，这个学得好。那么你如果前面热身运动没有做好，你说后面还能不能继续运动？其实还是可以。所以万一啊，你这个七处真心真的遇到障碍，那后面七处真心开始的这个两个根本啊，轮回的根本以及成佛的根本啊。还有啊，就后面接着这个十番显见，就是佛陀啊，真正前面是破妄吗？那么十番显见呢、啊，开始显真，告诉你啊，原来这个真相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真如本性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如果前面呢、啊，觉得没有办法契入，不要灰心，我们重新起牌再来一次。等到七处真心完了以后啊，还有个机会重新开始，还是可以把楞严经听得学得很好。那中间这一段其实是精华，反而鼓励大家一定要能够很专心听啊，这个十番显见。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啊，讲了这个五蕴，所以呢，也有同学 offline 啊，都会给我一些 feedback 啊，就是哪边懂，哪些不懂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那这个五蕴啊，讲完之后，哎，大家说好像懂了，至少我们凡夫啊，或阿难口中的这个心意识啊，到底是什么？原来就是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想，这个东西很重要啊。我们大家啊，都以为啊，这个想啊，就是我们的灵魂啊，我们的中心啊，其实错了。真正佛陀告诉我们啊，连想啊，都是一个识。识是什么呢？就是意识的识啊，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啊，这个意识啊，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在攀援外境。在上一周我们也讲过三系六粗，对吧？所以你要记得啊，境界为缘，长六粗了，所以在三系相啊，有了能跟所以后啊，你会攀缘啊，因为那个所不就是那个现象出来了吗？原来是清净心，因为一念无明产生的能跟所，然后啊，你这个能跟所啊，能又去攀缘所，之后呢，就进入了六粗，你开始分别，开始执着，最后滚到了六道轮回里面。所以这心意识从哪里来的？其实就是当你境界为缘长六粗啊，你开始有了识，因为你的能啊去攀缘所，然后呢，再随着境界转，这个就是你的心意识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啊，这能攀缘所啊所产生的后面这个六粗啊，我们误以为是真实的，以为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实有的，所以啊产生很大的痛苦，因为我们以为身心世界是实有的，就开始分别，就开始执着，就开始六道轮回。 听到。 那上次我们只有说啊，到了六道轮回里面呢、啊，那今天再讲更稍微细一点。也是最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、啊。那六道轮回到底是怎么在里面轮回法？所以我们现在啊，那个把十二因缘的这个有，如果还有同学没有静音的话，可能静音一下，不然会听到后面的一个背景音乐，有的是有水啊，有的有刀叉，什么都有啊。十二因缘那张纸啊，现在我们拿出来把它准备好。十二因缘啊，那上面有很多东西，你也甭管它了。我们就只看下面这十二个 element， 从无名行识名色六入，那个 Annie 可能要静音一下。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这个啊，就是我们三系六粗啊，最右边那两个方框框，一边造业，一边轮回受苦，然后受苦完之后再继续接着造业，然后在这边生生死死，永远永不停息。那就是这十二个 element。那前面的无名跟行啊，叫做过去二之因，好像是过去的时候啊，我们累世累劫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。那么从是到有啊，是我们这一世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死了以后啊，不要还要再投胎回来吗？不管是做天人、做人、做猪、做狗，都得回来啊。到地狱里面，你还是回来啊。所以你又重新的生了，你有可能生成变成人身，你有可能变成动物，也有可能在恶鬼道里面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你又重生了，又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了。然后呢，接着呢又老死了。所以是先分为前世，然后中间是今生，然后再来是来世。好，那我们一个看啊，无名是什么啊？无名就是我们的惑，也就是我们的三系六粗里面所讲的，三系六粗里面大部分是在讲三系以及六粗左边的那四个方框框。你要去把这个三系六粗啊，还有五蕴以及十二因缘这几张纸能够对起来，其实你已经了不起了。万一你楞严经，你说老师有些人中文不好，我真听不懂那个逻辑，我进不去，其实没关系，你就把重点记起来。比如说七处真心你逻辑进不去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去记住那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个逻辑，他一定有一些原因，那个重点你记住就好了。逻辑进不去没关系，十番显见以后我们讲的里面也有些许的逻辑，没有像前面七处真心这么的绕，但里面会有一两个比较艰深的地方，你说我就是听不懂怎么办也没关系，就把佛陀那十番显见他的结论记住就可以了，那你就已经没有白学楞严经。所以不要放弃，不要灰心，其实是有这个方便法门的啊。那个当然你就等于是剥洋葱，你要剥一层还是剥一百层，那大家的缘分不一样没有关系，所以不需要因为中文不好或者说那逻辑进不去我就放弃，我觉得没有到那份上还不需要。好，那一样啊，这个五蕴啊跟十二因缘你必须要能够把这个东西插在这里面，你要能够有能力把五蕴插到十二因缘里面，那我已经帮你做好了这个动作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把这个五蕴套进来。你看无名啊，就是惑，你要知道啊，惑业苦啊，这三个字是连在一起的，你产生了惑你才会造业，你造了业你就一定会受苦果，这没办法的。原来啊，你是真如本性，是如不动，但你一起妄念就有疑惑，那个惑就会让你造业，惑啊让你分别，让你执着，之后你就造业了，造业之后你就轮回。所以这个无明啊，其实就是惑，就是我们的贪嗔痴，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因为迷惑不明白，所以呢就造业了。这个行啊，就是造业了。造业是什么？就是你贪嗔痴啊、身业啊、口业啊、意业啊，都是业。贪嗔痴，你为什么会贪？为什么会嗔？为什么是痴啊？因为你无明嘛。你以为这外面所有东西都是真的，你的身体也是真的，外面境界也是真的，那当然得贪啊，那当然会嗔嘛，因为那个人骂我是真的啊，我气死了。所以啊，你的行啊，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里面那个行啊，就是造业啊，就是你累世累劫的那个根性，你的习气。有人很爱捐献啊，也有人很爱也做很多的行善啊，大布施者这一辈子很有钱，钱来的很容易，也是一种行，也是他的一种这个累世累劫的一个习气。所以你的无名造成你的习气，你说哎不对啊，老师你不是要说大家都要行善吗？我怎么会无名而让我行善呢？哎呀，你的无名啊，让你以为六道轮回是真的。所以你行善啊归行善，你想好报 那就不行了，就还在六道轮回里面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教我们是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。你如果是善业得善报，在六道轮回里面当国王当皇后，那是因为是心有所住而行布施，那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就在里面当有钱人当国王皇后，你说这好吗？不好啊，因为你终究免不了八苦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五阴炽盛，你当什么都一样啊，你都逃不过，当神仙也逃不过，只要你在轮回里面你都逃不过。好啦，那你造业，造业之后记不记得我们五蕴讲啊，那个第八世是不是阿拉耶世，你所造的所有的业，所有的业力的种子，好的业坏的业，所有的业全部丢到了那阿拉耶世的那个 database 里面去了，哇，全部都记录在里面。那个世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或坏，它就记录了最真实的记录，你所有的累，你凡走过必有痕迹，你所有的足迹全部印在这世里面。好了，那世怎么办？世就是你的业力啊，你造业之后你不就有世了吗？你有了这个世，你就必须要回到轮回里面投胎啊，不管是到地狱投胎还是到天界投胎，你总之得投胎，所以这个世啊就带着你去投胎了。当我们翘辫子以后啊，色受想全部都瓦解，那个叫烟消什么，那个成语不记得，烟消灰灭是不是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呢你的行跟你的事就牵着手去投胎了。好啦，那你看看这个事啊就到了这一世来了。所以过去两只鹰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过去啊你累世累劫所干的事儿，全部都是你这一世的因，因为那些种子咚咚咚咚咚 咚全部丢到那个十二，那到的那个阿拉耶世里面了。哎呀，这个世啊就牵着行啊两个啊就去投胎了。投胎以后啊，如果啊我们这一世是人好了，随便举个例子，又当人了。当人之后你要干嘛呢？你投胎之后啊，这个就有受精卵吗？那受精卵啊其实本身还没有精神体啊，只是卵子跟精子受精以后啊，你的这个世啊会去投胎，会投胎到的受精卵跟受精卵结合，这个时候你有了这个肉体啊，色有色啦，你看就是有色在这里啊，然后呢你有名，那个名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世啊阿拉耶世的，反正你投胎就到了这个跟色精卵结合，所以这个时候是真正生命的开始，名色。名色之后呢，那很容易嘛，每一个人啊都要开始啊在那个胚胎里面长长长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不是吗？记不记得五蕴的色不就是眼耳鼻舌身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脑子吗？不就是就是你的意。哎，你知道这六入啊是还有之后，你看看为什么讲现在五知果，因为啊他就告诉你这个果报就开始了，你前世的那两只鹰啊，你的行跟事啊，到了这世来看看哪个 果子成熟了。有一些人投胎富贵人家，有一些人出生就乞丐，有一些人长得 美好，然后呢什么都好，聪明美好健康，有一些人出来就是没有眼睛没有手没有脚，或者有些人吃香喝辣，有一些人呢需要捡垃圾吃，被父母卖到窑子里面，或没有书念去当乞丐。为什么？因为前世的果报现行啊，现在就在受啊。那婴儿出来啥也没干就开始受罪啊，那婴儿啥也没干就开始吃喝，叫吃喝不尽啊。为什么？前世的果报现行了。所以真正能够长出眼睛长出鼻子长出手脚，以前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应当，现在啊你应该知道，其实这些东西还真不是理所应当，真的是福报 齐全了才有办法有手有脚有眼有鼻有耳有舌有脑子。有些人生出来没脑子啊，他就是痴呆，你怎么办？没办法。好啦，那你全部有了这六根 develop 出来之后就处啦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有些人要吃香喝辣，有些人捡垃圾，为什么？还是前世的果报。你会遇到什么人对你好不好，对你做什么事情，是贵人还是小人，你这一辈子回想看看有多少的成功 就只是因为你努力，我想很少啊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有机缘、有贵人，很多的幸运集合在一起，所以你成就了。如果今天事不如愿啊，没嫁一个好郎君，没有一个好工作，没有赚到自己想要的钱，儿女不够好，难道真的就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吗？我看不见得吧。很多事情啊，就是业力使然啊，让你就在某一个时间点遇到某一个人，发生某件事情，最后就变成那样。所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果报来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再往前走。你说那这怎么办？难道这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吗？那我还学什么佛呢？那当然，现在就开始告诉你，从哪里能够去转变你下半辈子的生活。我们现在啊，我看看这所有的人差不多大概都四十几五十几岁了，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四五十岁，我们现在啊，大概我们的前半辈子走完了，前面的三四十年啊，基本上你是在受前世的果报，前世或前前世或前前前世，总之是你以前的果报大概会影响你的童年，以及如果没有非常 dramatic 的人生经验，大概你前面的二三十年了，甚至有可能三四十年都是有机会是前世的果报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人长得活得够久啊，大概呢约莫八九十岁，以前是七八十岁都很棒，说哇八十岁高寿啊，八十岁如果有人老年人过世，说是喜丧了，现在不是啊，那八十岁太早了，现在九十几岁很正常啊，活到一百岁人家才会说哦蛮厉害的，九十几岁现在好多，到处人都九十几岁，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可能还有四五十年可以活，那这四五十年你这一辈子前辈子就是你上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，已经开始 factor in 到你后来的所会所发生的事情，所以 大概 moving forward 你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，已经不是光前世的因了，会包括你前世以及这个上半辈子所做的事情。那你看看啊，我们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呢？那什么地方能改变？我们还有四五十年要活啊，所以你现在要赶紧的去努力改变自己的未来啊，越来越好。你的未来呢，我自己啊就两个目标，第一个我能够得个好死，我能够活得健康，然后我的死亡是一个 very peaceful 的 process， 然后死亡之后我有机会去上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帮助我自己累积功德。那有没有私心？还是有，因为我没有悟道嘛。那我现在的私心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，然后死的时候不要拖累自己，不要拖累别人，然后死了以后有机会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要再回来六道轮回。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在讲经说法呀，那我在行善，我希望能够有善报，但是我的善报我想佛菩萨应该是能够 understand， 能够理解我，这是一个比较不是太自私的善报了哦。那我们看看往后看受啊，因为你跟外境接触，所以你会有受，你会有不同的体验啊进来，有的时候是好的境界，有的时候是坏的境界，有的时候啊，你说吃香喝辣什么都好啊，好棒啊，顺境，那顺境你一定爱嘛，每个人都一样，顺境 之间哪有人不开心的，每个人都开心啊，开心当然想要更多啊，所以你爱啊，你就会想要去取，你想要更多啊。大部分的人啊，没有修行啊，好的东西啊，都是希望要更多放口袋啊。没有比较少的人会说好的东西啊，我想与人分享，比较少，对吧？通常都是好的东西啊，放口袋，自己用不用完，就是够用了还不够，还要子子孙孙、旁边亲朋好友，每个人要有这个东西是行。你去看那个爱，我是不是在上面写一个小小的字，就是想，想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意识。前面是不是色？你看看那个名色六入，名色不就是色吗？你色身，六入也是色啊。接之后你跟外面接触，这些都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嘛，对不对？之后你有色就有受，受了之后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不顺不逆的境。那受啊，顺境你就会去，你脑子啊，你的这个意识心就会说我好爱哦。是不是插进来了？无运是不是进来了？你好爱哦，爱了之后，你一定会去，你去要，一定会想要嘛。 你的行是不是也插进来了？你行就贪嗔痴啊，你看到不爱的是不是就不取啊？那么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讲，就是说你看到讨厌的，你是不是就嗔恨？你是不是就贪嗔嗔心就出来了？然后呢，你就要把它推开。然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是不是你获取了，或者你把它给做掉了，是不是就到你的阿拉耶识里面去了？所以这边很清楚啊，五蕴全部都 plug in 到，都插到这个套到这个十二因缘里面来了。你这两张纸你必须是成套，就是一个 pair 在这里看，绝对不要跟我讲你懂了五蕴你不懂十二因缘，那你假的，绝对没懂。或者有人说十二因缘懂了五蕴不知道在讲什么，那更不可能。所以你必须把五蕴跟十二缘放在一起，有了爱取有，或者不爱不取不有，或者说你说我讨厌我就嗔，然后之后呢我就把它给推掉做掉，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现在正在造业的事情，所以叫做现在三知因。过去的果报你没办法，生了就这样，运气就这样，能碰到谁做什么事，但是你每一个念头会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因。我看到了一件，有人被婆婆虐待之后她变成一个恶婆婆，她要继续虐待，这个是她的行，因为她遇到了不顺的境，她很嗔，她嗔恨，所以要报复在下一代的身上或新的媳妇身上。有一些婆婆受尽折磨，但是她知道她不要再用同样的方法去伤害另外一个生命，她有爱心，她修行，她不嗔，她用慈悲心来化解，这是不同的念头。这我要讲的是同一个境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众生身上，你可以有不同的业力来影响你做不同的你会不同的行为，对于这个业力你会产生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念头以及不同的行为，它会造成影响到你的那个业力。所以你真正要做的，我们现在这一辈子能做能修的是什么？是你的爱取有。当你的寿啊，我们就在讲了，我们先不要到那个生跟老死，我们先讲这一辈子，因为现在这一辈子还在轮回里面，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现在种的因啊，都会反 feedback， 会 loop back 到我们现在那个阿拉耶识里面。所以你看你碰到了某一个境界，你碰到的顺境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的去贪，你能不能资源为跟人分享，以前要拿很多，现在可以少拿一点，或者不拿了，我够了，甚至我开始给，这个就在改变你的命运。你的想又会有很多的念头，你的行会 drive 你，你要做什么行为。修行是什么？就是修正你的行为，修正你的行啊，要 fix 你的这个累世累劫的这个习气，这个是真正在修行啊，修正你的念头，修正你的价值观，修正你的行为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在 fix 你的那个累世累劫的一个习性。那如果你碰到不好的事情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？能不能不要暴跳如雷？能不能一定要 an eye for an eye， 一定要复仇？可以修的。同样的事情，当你的心念动了以后，转了以后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业力开始转变，因为你的阿拉耶识开始有新的种子进去，有可能是恶种，有可能是善种，都在你的当下那一念，你的一念心，你的意念，其实没错，就是你的意识，你的意识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，你的选择，你的行会影响你的选择。你说那个行啊，要对抗那个行，好难哦，的确难，那就是修行，你就是在努力经由上课啊，打坐啊，念经啊，各种的方式，你在对抗你的业力，对抗你的那个累世累劫的习气，不要顺着业力的洪流往前走，所以你有可能改变你以后的命运。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的三知因，你一方面在受果报，一方面呢，你又在造业，希望你能够 convert 原来的业恶业变成善业。然后因为我们又学过了金刚经，知道说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可以心因有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不行啊，无所住而行布施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能有所住，有所住又跑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了。所以你看看 那这结束之后不又生老死了吗？如果你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你那个生你就跑去阿弥陀佛净土了，你就可能大觉了，你就成佛了，变菩萨了。那有一些人可能变成阿罗汉了，那不管那小圣，我们希望不是西方净土就是菩萨就是成佛了，那老死就不必了，这个生跟老死就结束了，你就不再轮回了，你就不用再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回到我们一开始上次讲的你涅槃了，你棒，你脱离了生死的轮回，你到对岸去了，就算到不了最终极的那个究竟涅槃的对岸，好歹你也过了超脱这个生死的苦海，你到了阿弥陀佛世界，那也很棒啊。你的前面有善业跟恶业，你的心会为你做一个选择，那个做选择的是意识心，但是你的行啊会影响你的选择，你可以选善业，可以选恶业，你的命运操纵在你自己的手上，你要去仔细的评估这件事情。这就是修行十二因缘，讲五蕴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一段啊，希望清楚。那么我大概前面啊，这个都讲到十二因缘，我们把心经这一句稍微讲一下。我估计那个大部分很多的人啊，还是有点糊里糊涂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为什么要叫你们把用这个纸啊用彩色的印出来？因为啊，我们有两个 pair， 一个是红色的，一个是蓝色的。红色的啊是无明到老死，这个是顺着走十二因缘。你看看是不是画了两个圆圈，上面无明老死是不是一个 pair， 就是轮回生死，就是轮回生死，从无明一路走走走走到老死。那么另外一个 pair 是蓝色的，无明尽老死尽，也就是从无明到老死啊，这个轮回啊你把它给干掉了，做掉了，结束了，尽就是尽头，没了。所以蓝色的这个圈啊是说，哎呀，我十二因缘啊，或者我六道轮回，我不再，我把六道轮回给结束了，我倒着走。倒着走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如果我不想要生老死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不要造业，不要造业，我不要最后那个生跟老死的话，我就不要造业，我就不要有有。你想想看，你不要造业，是不是你就不要去做那造业的事情吗？你就不要有行。那如果你不要有行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取嘛，那么你就不要贪爱呀，那个脑子里面就不要去胡思乱想打妄想啊。所以你不要有生跟老死，你就不要有有，不要有有，其实你就是不要有取，就一路往前走。那么你所有一切根源是不是就，你如果不想要有行，就不要有无明。所以所有一切根源，六道轮回到最后其实就是无明，就是我们三细相那讲的那一念无明啊，一念无明啊，就生了三细相，后来境界为缘就长了六粗，你就知道这边的这个无明就当初那一个妄念就动了，原来如如不动就动了，动则苦啊，或业苦。所以上面的那个红色的圈圈是十二因缘要轮回，蓝色的圈圈是无明到老死尽了，是说不再轮回了。那么什么叫做无无明乃至无老死，就是告诉你啊，十二因缘啊，前面那个无是什么字，就是无自性啊，自性空的意思。他告诉你无明到老死啊，这个十二因缘或者六道轮回根本都是虚妄的，是无自性的，是自性空的。而断六道轮回，出六道轮回也是自性空，也是虚妄的。所以小圣人啊就败在这里，他以为六道轮回是真实的，出六道轮回也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出去之后不想再回来了，他法执找到法执里面去了。菩萨不一样，他知道六道轮回跟出六道轮回都是空的，他把法执给断了，所以他在轮回跟涅槃两边走游刃有余啊，走游自如。 这个是菩萨跟小圣或大圣跟小圣最大的差别。所以告诉你，无明到老死啊，是无自性。中间那句话，你们看到无明到老死是无自性，无明到老死尽也是无自性。这个我们就是用以前数学符号，小括号外面是不是有一个中括号，最后再一个大括号，这数学符号都进来了。所以你要看到无，很多时候在心经里面无，你就是在前面或后面加个自性，就是无自性或自性无。这样子啊，我们这十二因缘跟五蕴就很清楚了。我们可以先稍停一下，看看在这个点上面有没有人有问题，觉得很不清楚的。因为这边完了之后，我们就讲经文了，讲第六处真心了。好，如果没有大问题，没有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就先移动到第六。那大家把楞严经拿出来，那我们就最后统筹一次，每个人 call 名字 call 一次，那个时候可以把你的问题啊，还有那个想法拿出来 share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十二因缘那个六道，也不是六道六，那个楞严经拿出来啊，第六处真心。好，把我的经文拿出来啊。第六处真心啊，上次第五处真心讲心生法，法生心，好多同学 offline 跟我讲，老师我听懂了耶，这次真的，那很棒啊，你就知道那一念无明啊，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无明啊，就让你的生命轨迹产生了完全天差地别的变动啊，从光明变成无明啊，这是很惨啊，后来六道轮回，我们先想办法走回去啊，找到我们该回家的路啊，真的回到老家去啊。那第六处真心啊，那个阿难又来了，前面五处都结束之后他就又来了，第六处啊，他想想啊，他想着想着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那我又想到了这个前面五处都被破解了嘛，内也不是，外也不是，在根处也不是，见暗见明也不是，那第五处呢，什么心生法，法生心，都还是不是，那这怎么办呢？第六处啊，他就想了一个东西啊，他说啊，心在中间呢、啊。我们看看阿难啊是怎么搞出这个心在中间的这个想法啊。阿难薄佛言，世尊啊，我亦闻佛啊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，世尊已言心不在内，意不在外。那我看看后面那句要不要接着先讲啊？他说啊，如我思维啊。好，我们先把前面这一句先讲完吧，再接后面。所以阿难就跟老师讲，他说啊，我以前啊有听过你啊和那些法王子啊，文殊菩萨那些法王子在那里谈实相。这边有两个名词，你要搞懂是什么意思啊。第一个法王子，什么什么王子啊，不是真的 prince 啊，是法王的儿子啊。法王是谁？法王是佛啊。你说，哎，老师，不是说要讲没有分别心吗？那个所有万法没有差别，那为什么又来一个什么法王？为什么他是王呢？你要搞清楚，这个不是说他的地位要多尊贵的，不是在讲这个，或者说他的那个阶级多高，他是在讲啊，他对万法一切万法都自在自如，达到了最高的境界。于一切万法上面自在自如，所以他已经不再受万法的局限，已经完完全全了解法无我，诸法无我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万法根本没有一个固定本质，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并没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所有的万法都是因缘生灭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万法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万法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内心的投射，都是妄念的投射。当他理解这个时候，于万法上面完全自在完全自如的时候，我们说称之为佛啊，能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我们称之为法王。他不再是万法的奴隶，他的心能转法，能转境。我们是法奴隶啊，人家是那个佛是法王啊，我们是被境界控制的团团转啊，被境界转的团真的团团转，我们的一切就被这个境界控制，但是佛是倒过来，那他的心能转向，心能够转境，所以这是法王。那法王的儿子就是所有的菩萨， 就是在这个大乘的佛法之下啊，跟随着佛在学习，这所有的菩萨我们称之为法王子，与佛共转法轮啊，都是帮助着佛能够把这个善法传到外面去，然后他们永远就是在传转法轮，永不停息啊、大圣啊，这个悲智双全啊，因悲心而不住这个涅槃啊，因智心而不住轮回，我们在讲的就是在我知法知都断掉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。法王子啊，他说在跟文殊菩萨那些法王子在讲实相，他说你老师啊，你讲过心不在内也不在外，老师讲实相，实相是大乘所讲的，所以实相啊，绝对不是阿难这些出果啊或小圣修行人所能够明白的。什么叫实相？这边有老班《金刚经》的老生啊，大家都学过实相是什么？实相，因为《金刚经》的上半我们都在讲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等到32品下半的时候，当你已经明心见性，能够念头开始止息的时候，你知道所有万法其实一切皆如，所有诸法亦如啊。那个时候是实相。实相其实是无相、无不相，或者我们说无实、无虚，这个境界你得弄懂。实相它不是相哦，只是，但是它又不能说它是性，因为它里面还真有相。所以啊，这很有意思的，它无相，它绝对不是相，但它又无不相，它也不是没有相。你别说它又有相又没相，有了相就不是没相。没了相就绝对不是有相，所以它又不是有相，又不是没有相，它是无相、无不相、无实无虚。怎么解释无相、无不相？你要知道啊，这世间所有的万法都是因缘生灭啊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你说它是不是真实存在？肯定不是啊，它体性空寂啊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它是无相，你不能着相。它绝对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相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它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样子。当下出生，当初灭尽，缘分成熟，它就忽然发生了。在发生的那当儿，它就开始变化，因为缘分一直在变化。只是你有没有办法，有能力，你有没有这个佛眼去观察到它那些微的变化？我们肉眼看不到，慧眼有可能就已经看得到了。法眼佛眼全部都看得到，那我们看不到而已，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啊。就说并没有它，并不代表它没有在发生这些变化。那它发生变化，等到一下子因缘不够的时候，条件不具足的时候，啪嗒没了。所以啊，诸行无常啊，是四法印里面很重要一点啊。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啊，万法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。万法没有一个我，法王就是在这上面得到了自在自如，已经完完全全的悟到诸法无我的意思啊，法无我，无我法。那么你了解无我法，就肯定明白诸行无常。这人生啊，唯一不变的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不停的在变化。所以诸行无常，你不知道明天跟死亡到底哪一个先来到，所以你必须要有意识啊。你所有今天拥有的一切啊，随时都会失去。你有可能到死亡那一刻，但是你还是得失去，或者在你还没有死亡之前，都已经纷纷开始失去。这就是人生，你必须要了解。再来呢，实相是无相、无不相。那无不相是什么意思？无不相啊，是叫你不要找到空里面去。虽然体性空寂，随时变化，抓不着、摸不到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但是毕竟就显了相，分分秒秒在变，但它真的就是随缘正在变现，它也现了，因缘具足了，这份你就变成了一个肉身，今天坐在这里，可能恶业很多吧，所以啊，人生有很多的磨难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，那可能也做了一些善事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吃吃喝喝，能够听到佛法，然后还有机缘能够为大家服务，为大家做分享。所以哎呀，我知道我有我的恶业，也有我的善业。那这些恶业，这些善业，那个叫做无不相，因为真的发生了，但是它随时都在变化，随时都有可能消失，所以叫无相。你不能找有，也不能找空， 金刚经的即非是名就是这个意思，实相啊是即非是名的，无相无不相，无实无虚，这样子你就懂了。你要先懂实相是什么，比如说啊，我们举啊，说哎，以令说我中文不好，逻辑后面进不去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，或《金刚经》所讲的这些，刚刚的五蕴跟十二因缘，你听懂了就 OK 了。后面的逻辑我们能走多少算多少，那个东西是在帮你热身，你热身热好了，后面当然会比较容易。但是热身没有热好，也不会比赛，也不会阻止你去参赛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。好了，那阿难说心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那心在哪里？阿难说啊，这个如我思维，内无所见，外不相知，内无知故，在内不成，身心相知，在外非异啊。今相知故，复内无见，当在中间。阿难说啊，这个心啊，在中间。他说啊，哎呀，如我思维，我现在呢，就在好好的再想一想，仔细的琢磨琢磨，又是在用他的心意识在琢磨。你看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啊，那个田呐、啊，那个一个口啊，就是啊，我们先不讲这个，这讲的太长了。我们先讲如我思维啊，就我现在又用我的心意识啊，又不停的在那儿想了，想想想，因为啊，内无所见，就是哎，的确啊，我没有在看到我的五脏六腑啊，没有这个心意识肯定不在里面嘛，因为没看到五脏六腑，没感觉五脏六腑。那么外面呢，不相知啊，就是说。如果这个 心意识是在外头第二处真心，那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应该不知道啊，我的身体应该没感觉啊。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是内无知故，我的确感觉不到我身体里面有五脏六腑在动，那么在内不成，所以啊，这个心意识肯定啊不是在里面了。那么身心相知啊，在外非异，那么现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全知道，哎，我的身体都感觉得到，哎，我身体怎么样，我的心好像全部连在一块儿，所以照老师之前的讲，这个心啊肯定不是在外面，在外也不对，在外非异，今相知故，腹内无见，当在中间，就是因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，所以不在外，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所以不在内，就不在外也不在内，哎呀，那肯定是在中间了。他就这样 跟老师说，好啦，老师说什么，老师佛言了啊，汝言中间，中不必迷啊。他说啊，你说啊这个中间，他说好啦，阿难啊，你说这个心在中间，他说中啊必不迷，不是不必，中必不迷，中间啊可不能胡乱说啊，不能就是这样胡乱这样扯一扯在中间，不能够迷乱哦，不能够乱讲哦，你得讲清楚说明白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哦，非无所在哦，你不能不讲出一个地方来哦，中必不迷啊，你讲中间这个地方你绝对不能打混账，你不能够混乱啊，不能够迷乱啊，非无所在，绝对不可以说讲不出个处所，你非得要讲出个处所啊，无所在就是说讲不出处所，没有地方嘛，非无所在就是说你不可以讲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讲不出个处所来。他说啊，你今汝推中啊，中何为在，你说中间你得告诉我，那中到底在哪里，是什么意思，为父在处，为当在身，你这个中间呢是说你身体的中间呢，还是在这个整个境界这个宇宙的中间，为父在处，是这个宇宙世界的中间呢，外境的中间呢，还是为当在身，还是是在你身体的中间呢？若在身者，在边非中，在中同内。他说，如果你说啊，这个中间是在你的身体的话，那你身体我们那个外面的皮肤，外面身体最外层那个就肯定不是中间嘛。那如果你说你真的在身体中间，不是又回到一处真心，你到跑到身体里面来了吗？这好像不对吧？哦，所以在身体中间是不对的。他说若在处者，就是说如果啊，今天你在讲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是在境界的中间，为有所表，为无所表，那我今天就请问你啦，就是佛就请问阿难啦，那你说是在这个境界，这个宇宙的中间，或者在这个世界的中间，那我想请问你，你有没有为有所表，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指出来是在这个境界的哪里，哪里是中间，是能指出来呢，还是为无所表，还是指不出来呢？ 如果无表同无，如果你根本指不出来它 exactly 在哪里，那就形同根本不是在中间，就是这个中间根本不存在。表则无定啊，表则无定何以故？可是你如果真的指出来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根本肯定没有一个真正一定的中间。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如人以表啊，表为中实啊，东看则西，南观成北啊。”很简单嘛，你随便举说我的中间，结果呢，这房间的中间，可是到了旁边的房间的外面，哎，在左边的说你在右边，在右边的说你在左边，所以你不管指哪个地方，永远都有可能有人觉得你是在他的南边或北边或东边或西边，所以根本不会有这么一个中间的点在。好啦，那既然没有个中间的点在，那表体既混，心因杂乱，那你根本这个东西就是已经不可能了嘛，你找不出那个中间，不在体也不在外面，表也不对，体也不对，外面境界也不对，那你的心搁在哪里呢？所以啊，佛就跟他讲，这个地方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这个表达啊，所以这个中间的表达其实也是说，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混乱啊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所以中间呢、啊，说在境界中间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可能成立的。好啦，但是啊，阿难这个时候就跟老师说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搞错了。”他说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所说的中间啊，非此二种，不是在身体的中间，也不是在境界的中间，那到底是在哪里的中间？如世尊言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那么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是生其中，则为心在。好，阿难现在解释啊，他所说的中间到底是在哪里？如世尊言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你以前讲的啦，又把世尊的讲的搬出来了。”他说：“眼色为缘啊，生于眼识，就是我们的根啊，眼根啊会去攀缘外面的色尘。那么，所以眼跟色啊，这两个眼根啊，我们的根跟外面的沉静色尘啊，两个为缘啊，就是当作因缘啊，而生出了这个眼识。”这个眼识啊就开始分别啊攀缘啊，这个东西眼识出来了啊，所以他告诉你，因为根啊去攀尘，所以产生了识，那么最后可以加以分别啊等等。那么眼啊有分别色尘无知啊，所以眼睛啊，阿难觉得眼睛能分别了，到底是不是眼睛分别，我看好像不是啊，应该是他这边讲的呢，也可以讲，也可以讲，也可以，他怎么讲，他说眼识其实分别，眼根并没有分别哦。我看阿难这样写，好像感觉他写眼根可以分别，色尘无知啊，眼根啊是有灵性的，是可以分别的，是有体性的，这个是有情的嘛，我们的肉身啊，色尘是外面的境界啊，是不是有情是无情的境界啊？眼色分别啊，有情，然后色外面的境界是无情。是啊，我们这个眼识啊就生于其中了，因为有情啊去攀缘无情，中间的识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识就出来啊，他就这么说了，他说啊，这个心啊就在这个地方了。他说那个识就是心，就是你要搞清楚啊，阿难所说的心，他说他就在找真如心哦，他不是在找意识哦。你看我们的意根啊去攀缘外面的法尘啊，或攀缘一切的法尘，是不是就产生了意识？其实阿难啊，他一直在讲的那所有，一直在讲那个找心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七处真心啊，其实阿难讲出来都是心意识啦。那佛一直在破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讲的是真如本性啊，真心，一个是妄心，阿难讲的是妄心，我们的意识心，佛讲的是真如本性，我们的真心啦。所以两个人更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，但是佛知道现在跟阿难讲还讲不清啊，那个没办法讲，所以呢就先破妄，他不管讲哪个地方就把他给切掉，让他知道这个东西，他因为阿难所觉得那个心根本是意识心，是妄心，所以根本不存在，之后才显真，才告诉他其实真如心啊，我们的什么见性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好了，那佛就跟他讲，如果啊你的心啊，如果是在根尘之中，佛就说，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个心，你所谓的那个心啊，阿难，你所谓的那个心啊，是在根跟尘的中间，根跟尘之间嘛，所以他所说的中，他说，那么我们就问问看啊，则 则此之心体啊，你所谓的阿难，您所谓的这个心，它的体，每个东西有相就有体嘛啊，那这个东西的体呀、啊，道理为复兼二，为不兼二。这个地方呢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的眼根去攀援外面的色尘嘛，那中间有了眼识，那么心啊，就在这眼识的地方。大家如果搞不清楚的话，你就画两个圆圈，像眼镜一样，可能一个是眼根，一个是色尘，两个碰在一块之后，那个识不就在中间发生作用了吗？那个心也就在那个地方。那佛就问阿难了，他说：“那我想请问你，这个心的体啊，跟你外面的这个，你不是圆嘛，色尘啊，还有你的眼根，你的体啊，是跟这两个体相融呢，还是不相融？或者这两个体性的本质你都有呢，还是都没有？”为复兼二，就是这两个 体性啊，你是不是都兼容？为不兼二，就是说还是都不兼，都没有，是 compatible 还是根本没有 compatible， 也不相容，也不包括啊，就是我们反正数学讲的相容或包括，还是有没有一些交集？就问他，如果兼二体，如果你说啊，中间这个心啊，跟那个根啊，还有尘啊，它的那个体性啊，是能够包容的兼嘛，包容的。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那物体杂乱啊，物非体之，成底两立，云何为中？你如果这样讲就不对啦。为什么不对？因为一个是，因为你那个体性啊，就杂乱了嘛。因为一个是根，是体；另外一个呢，是外面的尘啊，是无情。一个是有情，一个是无形，一个是无情，体性完全不相同嘛。那如果你说你今天这个心夹在两个中间，然后两个体性你都包容，那你不是乱套了吗？对不对？物体杂乱了，物非体之啊，体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有情的那个眼睛能分别啊，这是那个外面的物体是没办法分别的啊。你既然说眼睛能分别，那我就告诉你，眼睛能分别是有情，外面的那物体是被看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嘛，能跟所绝对不会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。一个是能见到，一个所见到。你眼睛就算是你眼睛去看，跟外面被看到的东西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，是独立存在的两个不同的个体，而且体性绝对不相同，因为一个是有情，一个是无情。那如果你说跟这两个相融，那不是乱套了吗？物非体之，物外面的物是没有办法像你的那个根啊，是有知觉的，所以这两个体性是完全 相对的。那如果你这两个 完全相对的两个体系，你竟然能兼容，表示这根本不可能。所以云何为中？你怎么可能在中间？就不对了。这个东西，这个其实无有是处了。那兼二不成。如果啊，你说，哎呀，那我跟这两个体系完全不兼容，那非知不知，它等于说非知非不知，它非知不知的意思是非知非。不知就是你又不是有情，又不是无情，你既不能能，又不是所，那你到底是什么？就无体性了嘛？又不是能，又不是所，又不是有情，又不是无情，又不是性，又不是外面的境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也不是。那你中何为相？那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中间这东西了。是故应知，当在中间无有是处。第六品啊，不难。第六处真心，我觉得真的比前面是容易懂的，那也不难，就是告诉你在中间也不对。那事实上，你真正要懂的，你如果跟我讲你逻辑实在进不去，或听完一遍再也不记得，那就算了。你真的要记到什么？你真的要知道是什么是法王子啊？什么是法王？什么是法王子？那更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实相？如果实相啊不记得了，回去参一参那个《金刚经》，我们讲第十四品的时候，讲了很多实相，然后还有第十七品，我们也讲实相，真的就是哪儿都不着。实相是什么？你再去回向三系六出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什么妄念也没有，什么分别也没有，更不要讲有执着了。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。无所住啊，最后连无所住一无所住啊，起心动念都没了，连念头都寂灭的那个状态啊，就是实相啊。所以它是无相啊，无不相，它既不着有也不着空啊，很重要啊。因为你着到任何一个点， 你只要有一个点，你就能够找到二元对立的对方，那就开始像打乒乓球一样没完没了。你唯一要结束这个，你就夜生或祸生夜，或那个夜生苦，苦生夜，夜生苦，苦生夜。你唯一要结束这个乒乓球赛的方法，就是把那个点给拔了。当你不住在任何地方的时候，就没人跟你打乒乓球了，你也打不起来了。所以第六处真心，逻辑不懂也没关系，把实相搞清楚，实相再不懂就不行了啊！实相搞清楚，心意识是什么搞清楚，那么五蕴搞清楚，这个十二因缘搞清楚，三系六处搞清楚，那就 OK 了，你就过关了。那我们现在今天的课程刚好一个小时，我们讲到这里啊，因为我们不要贪快，我们每次呢就讲一点点，听懂了最重要。那大家反正缘分不同啊，就体悟多多少少，这时间的问题而已。那么下一次上课我们就上第七处真心，非常的短，非常的短。那么第七处真心啊，我们下次需要大家做点预习，我们要开始。七处真心最后面啊，讲那个两种根本啊。如果大家有这个梦参老和尚的书的话啊，你就要开始往后看，他讲两种根本，两种根本你要看哦。这个成佛的根本跟还有这个，我看这样子吧，你们如果能做预习啊，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不上课嘛，要到下下礼拜才上课，所以啊，你们预习到十番显现之前，十番显现还不用去预习，好不好？那个下堂课是肯定讲不到。那么我们就把七处真心看一下，那么七处真心后面一路啊，看到十番显现之前啊，十番显现不用看，把这一大片啊，把它预习完，这样子呢，大概会让我们上次上课上个两次吧，两堂课，这边开始已经开始重要的内容出来了，而且呢，我们算是那个前面啊，七处真心如果再受罪的话，那个现在苦行结束了啊，我们中间有一段就不会再有这种比较艰涩的逻辑思考，真正的佛跟大家讲一些道理。告诉你怎么啊轮回的、啊、怎么成佛啊，那个中间这段不难懂，就是说你不会再被文字或逻辑所困扰，那么真真可以去修一些，再多学一些那个比较平常的一些但又非常重要的知识，好吗？那我们就每个同学想办法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